第三科，即係四種不思議嘅第三科，另外嘅受信不思議，咁啊菩薩自己證到上落我性啦，咁就無需受外嘅五種修習之塵，咁啊但係我等嘅業障眾生，就因為有煩惱，有呢個業報之身。 咁啊，所有呢個虛寒等苦，咁就要受用呢個粗俗五塵。咁啊，一切菩薩煩惱滅盡，咁啊，上不覺有身啊，咁啊就無需要受用呢個粗俗五塵。咁啊，現在由於眾生係尊菩薩嘅恩德啊。 咁啊，为报菩萨恩故，所以用呢个五尘嚟到供养。咁啊，菩萨慈悲，咁啊亦都为令众生欢喜啊。咁啊，众生用呢个五慈供养，咁啊，菩萨亦都照样啊系领受，咁就叫做受供，系不思议。第三者。 就係四種不思議嘅第三種，就由我修習就本妙圓通，就係由呢個耳門下手啊，咁啊反問自證，就係菩薩所修嘅本妙圓通。嗱妙咧，就因為耳根嘅明證啊，咁啊具足圓通嘅心真實。 所以叫做妙圓通，咁啊亦即是嗰個妙圓門。就清淨就本身，咁啊依呢個耳門，呢個圓通本身去修行，所謂知妄就皆上，正清淨了理，咁啊就清淨本身。不所有世界啊，就皆令眾生捨身身寶，求我安穩。 咁啊，因為菩薩以所有嘅世界啊，以慈悲嘅威力，咁嚟救護眾生，所以所有嘅國土嘅眾生咧，咁啊亦都不疲倦咁啊，捨身上嘅真火，嗱，就供養菩薩，咁啊，或者咧係燃燈，或者咧係燃紙，或者咧燃地啊。 就或者全身，就或者身中嘅珍宝嚟到供养菩萨，咁啊以此嚟到报菩萨啊，各种化道之一。咁啊有众生啊，系有呢个三苦八苦，所以就供养菩萨啊，就系求菩萨安怜悯利，就系消除罪障，系脱。 苦安乐，第四者我得佛德心，敬依究竟，能真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，及旁及佛界六道众生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门得三门，求长寿得长寿，第二是乃至求大涅槃，系得大涅槃。 咁啊，此经文就系别名四不思想最后一科，名为佢哋轻供不思议。咁啊，此就系菩萨。咁啊，普同供养啊，所谓上供施法就下供众生，就四者就系四种不思中最后一种，就第四种啦。佢话我得佛心。 就正于究竟，嗱佛心咧就系佛所证嘅妙觉明心，咁啊此个妙觉明心，非是系佛一有，咁啊一切众生啊，亦都同佛一样，系具此个妙觉明心，但系由于众生无始自来迷真起妄。 咁啊，妙觉明心啊，为呢个烦恼所障，不能显现。 咁有咧就等於無，但係十方諸佛以修正之力故，咁啊斷盡煩惱，係一心開朗啊，可能萬德如章，我哋叫佢為佛心。咁啊現在菩薩所證之妙心，咁啊與佛所證嘅咧亦無二無別啊，咁就叫做我得佛心，係證於究竟，係同佛一樣。所以能依真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，就是菩薩所證的常樂我證，就是從佛聞法而得。咁啊，現在為著報佛的心因之故，所以收種種嘅供養，就以表恭敬。一旁菩薩界就六度眾生，嗱咁啊，常就是收供養同埋供養佛，以表恭敬啊。嗱咁啊，下咧就能夠以悲制度含靈，所以話旁菩薩界啊，嗰啲六度嘅苦惱眾生，啊求妻就得妻，咁啊即係男子所求。咁啊，若要話女子咧，就應該就説嘅，即係求夫就得夫，只就説明啊念菩薩靈號之故。咁啊，菩薩嘅慈力加倍啊，令佢得到心中所求滿意。咁啊，求子就得子，咁啊，通於求男，亦都通於求女啊。一求三昧就得三昧，就是、修行者。咁佢欲想求呢個禅定堅固，咁啊亦能滿願。嗱，咁啊三昧就即係禅定。咁啊禅定咧有世間同埋出世間之分。咁啊，如果修呢個世間禅定，可以得到初二三四時，或者非非想能夠離呢個下界嘅痛苦。咁啊，若要話修呢個出世嘅禅定啊，就能離生死苦。咁啊，遇到行者不能求呢個世間禅定啊，或是出世間禅定，咁啊，菩薩有求就必應啊。咁啊，佢就求三昧，得三昧。個求長壽就得長壽。嗱，在呢個欲界之中，我哋嘅人啊，以呢個暖氣息三者持續不斷，就名為佢嘅壽啊。咁啊，若是話我哋嘅暖氣息三種都已經咧冇咗啦，咁我哋嘅壽命就盡啦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話呢個異性嘅眾生，就以呢個空位咧就為實。咁啊，如果入俗度眾生嘅菩薩，就以俗位就為壽啊。若是話中度嘅大菩薩咧，就以中度位就為壽。咁啊，十方諸佛就係一切種智為壽。咁啊，佛壽係屬於無量之無量。咁啊，如果眾生嘅壽命或者咧係消生無死啊，嗱有呢個壽字咧，就當係接受咁樣解呢、這個壽字啊，係有壽命之故，然後先至受用啊呢、這個苦以共係樂。咁啊，現在若有眾生，如果佢想求長壽噶，咁啊，亦都咧係滿佢所願啊，能夠得長壽。第二次乃至求大涅槃，就得大涅槃。咁啊，印度話具足咧叫做摩诃波涅槃王。咁啊，中國話就叫做大直涅。咁啊，大就係發生啊，直就係波嘢，涅就係涅槃。咁啊，在呢《涅槃經》裏邊講，佢話如來之身就非是涅槃，摩诃波耶係亦非涅槃，若但解脱，亦非涅槃。就我今為眾生故，就安住如是心法，係入於涅槃。 咁啊说明涅槃，咁啊即系十果正嘅三德四藏。咁啊现在众生若有求涅槃者，即系求成佛道啊。咁啊你只要依菩萨所教去修行，就得以成就。咁啊菩萨能满佢哋一切愿，所谓有求皆应啊。是无感不动过而至乃至求大涅槃、啊、就是得大涅槃。那么以上呢就是答佛问从何方便呢、啊、就入三摩地。佛问圆通，我同的门是圆照三门，圆心自在，因入流上，得三摩地，成就菩提，以为第一，只就是观耳根的第二科，名为别正直接答。那么此一科呢，就是答佛问啊，五十八家谁为圆通呢？所以就佛问圆通，那么别人所证啊，我就不得而知。那么若是如我观音所证的呢，我话我同耳门就圆照三门啊，嗱咁啊耳门圆照三门，咁啊即系呢个耳根嘅文证啊，咁啊亦即是系实证，咁啊现在从呢个耳门下手，即系上文所谓啊破于文中就入流亡所，咁啊亦即是向下所谓言语倒文机。是反文文自性，咁就叫做我同呢个耳门啊，系为下手咧去修行。咁啊圆照咧，咁啊能照就系三指三寸啊，所照嘅就系文性个圆通常三真实，咁啊叫做圆照。咁啊三昧咧就即而系九轮圆王大定。咁啊，圓心嘅自在，嗱，最深嘅六根，咁啊，向外攀圓，咁啊，名為佢哋圓心，咁啊，因此次次就為整區局，就不得自在。咁啊，現在菩薩由呢個耳門嘅圓照三昧力，咁啊，反轉呢個攀圓心啊，正呢個自在嘅妙用。咁啊，众生因为心随境缘，所以就不得自在啊！现在菩萨反观咪叫得随境转，所以就得到身心自在。系因入流障就得三摩地，就系话因为呢个耳门圆照三昧之故，咁啊能够脱于文中就入流亡所。左入寂静，咁啊，从此得证三摩提，即系得证呢个首轮圆大定啊。咁啊，因为从耳门反入，外得为尘主，内得为呢个真所惑啊。咁啊，内外一如，所以得到证入啦呢个三摩地嘅禅定，个成就菩提。咁啊，从此咧。所謂聞所聞盡，盡聞不如覺所覺空，就是、空覺極現，空所空滅，生滅寂滅，極滅現前，就不如超越，世出世間十方圓明，就獲如時證啦。咁啊，從此咧成就無上菩提，能夠上合下同，體容足具足，咁啊成就菩提。嗰、那個思維第一啊，就係、是、我觀音從呢個耳門入道，咁啊直至到正得佛心，至於究竟，那係屬於第一宗，思第一，我話思維第一。佛世尊，比佛如來就嘆我如來，嘆我善德就如通法門，就於大會中。就受記我為觀世音菩薩， 不由我官听，十方圆明，故观音明入遍十方家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观呢个二门科中。咁啊，本来咧就只系分为两科啊。咁啊，即是罪悟缘起，同埋结正嘅结答。咁啊，但系从此一段文中嚟到睇咧。咁啊，佢裏邊嘅道理啊，咁啊，始終應該咧，就要另外咧立一科，名為叫做古佛印證啊。咁啊，此一段嘅文集唔應當再歸入別證結答呢一科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再判佢為叫做古佛印記啊，就話古觀音佛，咁啊，印證觀音菩薩。是善德圆通法门，所以于之中啊，咁啊受观音菩萨咧，佢个号啊叫做观世音。我话世尊，比佛如来就系比古观音佛如来，个贪善德嘅圆通法门啊，嗱咁啊有些菩萨咧就要经无量劫修行。才是可以入这个菩萨正位的，那么如同弥勒菩萨就是了。那么现在观音菩萨依文分文修金刚三昧力，那么一挑直入嘛，就是顿挑的顿定，所以观音佛赞叹就是善得这个圆通法门，是于大众中受记我为观世一号啊，就是说菩萨与佛得同道合，所以古观音佛就讲啊，佢话善男子，我所证系如是，你所证呢亦都如是啊。咁啊，既然彼此所证都系平等无二嘅真理。所以我哋嘅名字咧，亦都系相同。我叫做观世音佛啊，咁啊，你亦都名为叫做观世音。位于大众之中，为我受记啊个名号叫做观世音。佢由我嘅观听十方嘅缘嗱，咁啊菩萨，咁啊唔单话见。一方十方一字同见，唔单话听一方啊，十方都一字听，此就属于释解释观世音菩萨呢个德号之所来由。因为观世音菩萨之名，咁啊究竟啊由何得而感召啊？叫做观世音啦，佢话由我观听十方嘅圆明啊，咁啊证明观音菩萨在见呢一方面就唔单话见一方，十方一字同见啊，就唔单话见一方，十方都一字同听，所谓圆字发晒就圆听发晒。圆照法界自理而无为，咁就叫做观听啊，十方圆明。咁啊，因为菩萨正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尽空法界都在菩萨照临之中。咁啊，无一法啊，能够逃脱菩萨嘅大圆镜智，咁就叫做十方圆明。故观音明。入遍十方界啊，咁啊，因为菩萨观听十方圆明，所以古观音佛咧就为佢受记啊，名为叫做观世音，所以观世音个名号啊，能够遍十方法界，唔单话此界能够闻呢个菩萨名啊，咁啊他方佛土咧。咁啊，亦都咧闻菩萨嘅名号，佢话观音名就遍十方界。 不以时世尊，就依诸子座，得空其五体，同放宝光，为远观十方，离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，比诸如来就亦于五体啊，同放宝光，得空离尘光来观佛顶，正观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，临目而笑，就皆演法音，交光相罗，就如宝丝网，是诸大众得未曾有，一切普获金光三昧，就即时千二百宝莲花，青黄赤白，暂错分立，十方虚空成七宝色，此色何界？大地山河就虚实不二，唯见十方微尘国土合成一界，梵拜颂歌就自然呼罩。嗱，咁啊，上文咧就系二十五段，国尘圆通啊，咁啊已经咧系解释完。咁啊，现在此一段经文咧个方面。就放光現罪種印啊，就是從第五卷別卷修正的一科以下，屬於咧係第四科，就是話本書法與十方書法啊，咁啊同時就放光，照諸佛頂及照諸菩薩，諸阿羅漢頂啊，就係、是、一。总印证将来二十个五位圣人，他所证的都是圆通，那就叫做放光现罪总印。是与时者，那么从远来讲呢，就是说二十五圣，那么各凭圆通以顶之时，那么从最近这次来讲呢，就是上文观世音菩萨啊，说这个耳门圆通以顶之时，佛世尊就依狮子座，咁啊世尊即系佛，咁啊佛咧就系为人中嘅狮子啊，具足无量嘅威力，能够降魔制外，就得大自在。咁啊佛既然系人中狮子啦。咁啊，所以佛啊，凡系所坐之处啊，都名为佢嘅狮子座。个同其集体，同放就宝光啊。啊，咁啊，现在佛咧，同佢呢个五体之处，即系全身放光。嗱，咁啊，五体就系放光之处啊，宝光就系佢所放嘅光。咁啊，现在佛。遍身放光，成黄金色或者白银色啊，所以名为佢嘅宝光。咁啊，佛遍身放光咧，就系、是、表示啊六根圆通。嗱，因为所谓身者，就系、是、具足六根，名为佢嘅身啦。咁啊，现在佛咧全体啊，咁啊放呢个宝光。咁啊，當然就表法呢一方面咧，就係、是、表示啊，六根都係圓通啦。佢話遠觀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，嗱咁啊，佛放光能夠遠遠啊去到觀十方微塵如來，同埋佢坐下。嗰啲諸菩薩，即係法王子嘅頭頂，咁就表法呢方面咧，就係、是、表本師法所證嘅十八界法，就是、以十方師法所證啊，係平等無二。咁啊，亦都放光照十方微塵國土，佛座下法王子諸菩薩啊。咁就表示佛係究竟性，咁而座下嗰啲菩薩咧就屬於隨分性。 個比之而來就逆於五體，個同放寶光啊！嗱，咁啊，比十方未曾而來，咁啊，亦都同時啊，在佢呢個全身個五體之中，咁啊，同時啊，放寶光，咁啊，做乜呢？佢話同行方來就觀佛境啊！咁啊，從十方未曾個國土。咁啊，由佢自己啊所持持嗰個國土個座啊，咁啊一一佛啊放光啊，都來到此方，咁啊觀即三無微佛嘅頭頂，就正觀就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。嗱，咁啊若是表化呢，就係表十方佛所證嘅十法界化啦，咁啊一一都系无上菩提，十方诸佛所证，就系以本师所证咧，系平等无二。嗱，咁啊只话观诸菩萨及阿罗汉等啊，咁啊印证诸菩萨及阿罗汉所证咧，全是系圆通。佢林木嘅慈照啊，嗱咁圓形覆水嘅地方，就係叫做慈啊。若是話彎彎曲曲覆水嘅地方咧，就名為叫做照。佢佳演嘅發音就係從呢個林木慈照啊，咁啊演出呢個十相音、四無畏音、所謂十六音。咁啊，正顯六行啊，都皆具佛性，六行都皆是圓通，所以焦勤如等五人啊，於呢個六行中修行，就得正圓通啦。咁啊，交光相羅就如寶絲網啊，嗱，此本呢釋迦牟尼佛，咁佢放光照十方界。咁啊，十方明尘佛啦，亦都放光咧，系照此界嘅释迦牟尼佛。所谓此光去啊，就彼光来，就名为佢嘅交光相罗，而同呢个宝丝网一样。咁啊，若是话表化咧，就系正表啊，所谓化正圆融，系无相就无碍。但是诸大众就得未曾有，但此种境界呢，就系为在座嘅大众啊，即所未曾有噶，未曾见过噶，咁啊证明咧此种境界系不思议啦。佢一切土获金刚三昧，咁啊在会嘅大众咧，一切都普皆系得到。呢、这個金剛三昧啊，金剛就譬如不生不滅個常住真心啊，此心係永遠不變，係金古恆存，就如同啲金剛。咁啊，眾生迷子常住真心啊，所以不失就用，非失咧係同於失。咁啊，現在寶佛相好，咁啊各自本心，咁就非得而得，名為叫做獲。咁啊，但係獲之一字咧，咁啊有呢個名字獲啊，咁啊一直至到咧係究竟獲。咁啊，現在話一切土獲金剛三昧咧，咁啊可以講係名字為宗啊。咁啊，獲此呢個金剛三昧嘅本體，佢即是天如八寶蓮花。咁啊，就係佛咧放光嘅同時，咁啊天上啊就落咗好多好多嗰啲八寶蓮花。嗱，咁啊花就係譬如菩薩啦，所修嘅十字、十行、十量、十地。呢、这個四十位嘅因地，咁啊呢個花從呢個天而落啊，咁就譬如菩薩 所收呢个四十种嘅恩惠，呢、这个十字十行十回响十地啊，呢、这个四十种嘅恩惠啦，都系从呢个第一二天而建立啊，而同嗰啲花同呢个天落一样，咁啊佢哋积如嘅八宝，天如八宝莲花，嘅青黄赤白。青色莲花儿童的琉璃宝，咁啊黄色莲花就儿童真金宝，咁啊赤色嘅莲花就儿童鹦鹉宝，白色嘅莲花儿童呢个白银宝啊，咁啊指着四种色嘅莲花，若要话表化咧，就系表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啊。呢、这个四十位菩萨嘅真因地心，佢间错就分立，就系话青色之中咧就有黄色嘅，嗱咁啊黄色嘅莲花之中咧就带有赤色啊，咁啊赤色嘅莲花中就带有白色，咁啊白色之中咧就带有青色啊，咁啊若话表化。就是表这个原教啊，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个四十位的因地菩萨啦。咁佢位位呢，彼此都附庸附贴其他诸位的功德啊，咁就叫做间错的分啦。个十方虚空个四黑宝色，紫娑菩萨。就大地山河就虚而不现，嗱咁啊十方虚空成个黑宝色，咁啊呢两句经文咧就表呢个虚空粉碎啦，咁因为十方虚空成一黑宝色啊嘛，咁就表示咧虚空已经粉碎，咁啊紫娑菩萨大地山河虚而间系不现，咁啊呢三句经文咧。就是表所謂大地其行，那咁啊有十方虚空成七宝色，咁啊就说明空中嘅本无色啊。现在咧成就七宝色，就是表示呢个性空本来清净啊，但系具有呢个清净嘅妙色啊，所以十方虚空成七宝色啦。咁啊，表示呢个净空真色。咁啊，紫娑菩萨大地山河虚实不现啊，此三句咧就系表呢个净色就系真空啊。咁啊，净显若色就若空，法法都系真如，个维持十方嘅微尘国土合成一界，咁啊就表众生。若是迷之时，咁就系处处障碍啊；若是众生悟之时，咁啊处处都系圆融无碍。个梵快利歌就自然枯燥啊，那梵就以清净为义啊，快咧就呢个口唱出个歌声，咁啊利歌咧就系佢所唱出嗰啲歌声啊。或者咧系赞叹土，或者咧系赞叹珍宝啊，咁啊或者咧系赞叹佛土。佢话自然就枯燥，属于咧佢所发出嘅音声啦，系不假造作啊。咁咧就表法呢方面咧，就系表示诸法系本具真心，所谓受用系无边法乐。是于是和及告文殊师利法王子，他以今的观子二十五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，各自最初成道方便，及皆然修习得真圆通，及彼等修行的实无优劣，前后之别，及我今欲令阿难开悟。这二十五行是随风随根，是知我灭后主界众生入菩萨性 后无上道，何方便门是得以成就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从第五卷嗰个自遣修正科嘅第五科，名为佛释文殊简卷。嗱，咁啊，佛就系为能释之人，咁啊，文殊咧就系所释嘅弟子啊。咁啊，前文佛释二十五圣，咁啊，各说修正法门。咁啊，正为预备现今咧就拣选，所以二十五圣于呢个二十五法之中，咁啊各修一法，咁啊各个都得到正入圆通啊，咁啊正显法法头头，皆可以入道啊，行行都可以契得，就说明系法门嘅平等。应该咧系无所选择，咁啊现在就系为当机安难而拣选，就非是呢个法咧系有所拣选，就因为安难啊，当机安难，咁啊佢嘅耳根文正咧系最猛嚟，咁啊所以现在咧就要选啊一个最圆通，系最方便。是最直的就为他入手修行之方便，那么即是斩选这个耳目。那于是者，那么就是等放光现罪以警之时，那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，那么佛呢就同文殊师利菩萨讲了，那么文殊师利就是法会一尊的大菩萨，那么他过去成佛呢就名为他的龙种上天王法，那么现在北方世界成佛呢就名为他的欢喜藏摩弥宝积佛，那么他未来成佛呢名为他的普现如来，那么经中讲啊，他说若有众生闻普现如来名号，系能灭五无间罪。咁啊，法王子咧就说明文殊师利菩萨，咁啊系一尊大菩萨啦，系法王佛之子。咁啊，佢哋如来系告文殊师利法王子，即系佛咧同法王子啊，文殊师利菩萨要讲。他说如今观此二十五无学，就诸大菩萨及阿罗汉，那么就佛呢释令文殊菩萨，他说如今你观此这个二十五位七世的无学，以及七世的诸菩萨及这个阿罗汉，那么二十五位七世正人所修的，咁啊，二十五无学咧，就系从初雕尘如观星尘，而至到最后啊，观世音菩萨，咁啊耳门圆通，咁啊一共咧系有二十五种法门，咁啊二十五位圣人啊，在呢个二十五种法门之中，咁啊随修一法都可以证入圆通，系得。正无学，咁佢哋二十五无学，咁啊诸大菩萨就系包括我话观音菩萨、弥勒菩萨、啊普贤菩萨等，佢哋有大功德，系有大慈悲，系有大智慧，咁啊所以咧就视佢为极大菩萨。佢话诸阿罗汉啊，就如同舍利弗。咁啊，须菩提、富流罗、阿难同埋难陀等，都系属于诸阿罗汉。咁啊，观音菩萨系古佛再来，咁啊属于究竟无学啊。咁啊，其他咧就属于呢个分正无学。佢各说就最初正道方便，就系话二十五圣。咁啊，各在佛言。 咁啊，説佢自己嘅最初啊點樣成道，咁啊就説呢個成道個方便啦。咁啊，此種方便就係成道嘅工作。嗱，道就屬於無上菩提道。咁啊，此個無上菩提道啊，就係一切眾生都本來具足，所謂不淨就不壞啊。咁啊，由於佢迷之故，所以就好似就非質就似質，但係始終咧，佢不減係不質啊。咁啊，若是話你唔知佢亦冇增加，咁啊亦冇一個質啊，就有佛無佛的始性常存。但係因為眾生迷來已久，咁啊必定咧要有一種好嘅方便法緣啊，咁啊依之而修，然後先至斷煩惱，嚟到顯示呢個不生不滅嘅佛性啊。到此咧，叫做假名成道啊，我哋就説佢為叫做得道。嗱，咁啊，將來十八界法，即係六根、六塵、六色，以共呢個七大地水火風空根色。咁啊，一共咧就有二十五法。咁啊，此個二十五法啊，都係屬於初心下手個方便。咁啊，由此方便之法去修行啊，得到正入圓通，正於究竟咧，就名為佢哋成法。所以話皆緣就修十啊，就得身圓通，説明二十五聽。此個二十五法嘅修行啊，個個都係咁樣講啊。佢話依此法修行咧，得到呢個真實嘅圓通。嗱，咁啊，如果詳細而論啊，只係觀音菩薩一人就係説由我得真圓通，但係其他二十四聖咧，就未曾有説過話我得呢個真圓通。無疑是個經文，但係就有咁嘅意思。例如每一尊菩薩阿羅漢到最後結文之時，都話思為第一。咁啊，既然人人結文都説話思為第一啦，咁在呢個義理方面嚟講咧，即係等於話我得到呢個真圓通一樣。个比等修行个实无优劣，系前后之别。嗱，咁啊上科咧就系放光总印啊，咁啊始终咧就系佛亲口总印。咁啊因为二十五法皆是系如来座妙真性啊，咁啊平等平等，本来系无有优劣。所以二十五位聖人啊，咁啊人人咁啊依此其中一法修行，咁啊人人所證啊，都係契合呢個妙真性。所以話彼等修行就實無優劣啊，就係佛咧係親口印證俾二十五聖，咁啊每一尊菩薩或者大阿羅漢啊，依照呢個二十五法之中，咁啊隨修一法嘅修行，咁啊人人都得證圓通，所以實在在咧不分呢個優劣，就係佛咧係一種印證。咁啊，但係就有呢個前後之別啊。乜嘢叫做前後之別呢？前就係修正來得快。咁就叫做前，就是同琉璃光法王子啊，佢話從佛未起就得無生忍。咁啊，又如同觀世音菩薩，佢話從文之修入三摩地，咁啊得到一生取法，咁啊就前後咧，就佢話修正比較遲緩啊，好似彌菩薩、月光童子要力行沙劫。先至正入菩薩正位，咁啊叫做後，係屬於無知別中而成知別。 咁啊，虽然时节时速不同，但系所进入嘅咧啊，青莲等平等啊，系唯一状性，系无分彼此。咁啊，于呢个区别之中咧，系成就啊呢、這个无有区别。我话彼等修行就实无优劣啊，乜就前后咧区别而已。